西安一个25岁嘅男仔啊，搭火车经沿途寂寞，咁啊带住啲色情光碟惊俾海关周到，哎呀真係周到啦。啊，好似听緊啲十几年前嘅新闻咁样啊。乜呢个年代唔係用上网或者手机嘅咩？哦，原来佢哋强国封锁，睇唔到 thisav.com 嘅。我係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有人呢就玩人兽交。又有人咧就地铁放火、哦，嗱香港咧就好似慢慢变咗个悲情城市咁样样啦。嗱，香港人压力特别大，嗱依个希望大家可以放松啲，希望新年就新气象啦。我系强国新闻者八旗， 远在菲律宾坐监嘅邓龙威先生接受一周刊嘅访问，再引起大家关注菲律宾旅游嘅安全问题。有网民就发起拒绝用菲佣带行动。其实我哋咁做同强国嘅网民又有咩分别呢？矛头应该指向当权者，欺压一般嘅平民老百姓，又有啲咩意思呢？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好，大家好，欢迎翻到嚟今集嘅强国 生还者。 好， 阿 Win 有冇买一周刊啊？ 未买，但系有睇过。其实网上好多都有 share 出嚟噶啦。 我有买啊，我 有买， 支持下呢啲真系。 咁你睇完有咩感想咧？ 其实。好啊，同大家各位听众讲讲点解买一周刊先。咁、我哋唔系突然间收咗黎智英钱。咁咧，因为基本上咧，咁啱啱对上一期一周刊咧，对上一期一周刊咧就提过我哋之前其中一集节目讲过啊，阿邓生啊，邓龙威先生即系菲律宾黑肉事件呢、件事情咁提过，咁、就都有三四版去报道咁样嘅，咁、就我就。即系见到阿邓生个 Facebook 出嚟，喂下期出咁样样，咁我一周刊一出，我即刻就咗去买啦。 你都未讲重点啊？咁你睇，因为我未睇，你睇咗啊嘛。 就去买啦。咁 系咪同我哋喺网上一路追踪啊高登或者阿邓生嘅 Facebook？ 邓啊喺度讲一讲，邓龙威先生个 Facebook 本身个名系黑肉嘅几多几多天咁样嘅，而家唔需要搜寻呢个啦，佢已经改咗名做邓龙威噶啦，直接 search 邓龙威就揾到噶啦。咁不过就讲翻啦，白琪你睇到个访问啦，咁其实系咪好大出入呢？ 其实咧同之前阿邓生即系喺 Facebook share 嘅故仔啦，咁其实都系即系差唔多嘅、一样嘅，其实即系啲经历。咁咧就就但系多咗就因为咧一周刊个记者咧就揾咗阿邓生个阿哥嚟做一个好短嘅访问咁样，咁就即系多咗一 part。咁邓生嘅阿哥都话：，其实嗰阵时都冇办法啦，因为嗰阵时话原来即系想当年佢啱啱俾人拉嘅时候咁样，话原来我筹到。20万咧，咁其实都有机会救翻个细佬出嚟嘅，咁、但系真系凑唔到都凑唔到，呢啲真系冇办法，咁、就即系最后就凑唔到啦，咁所以邓生都依然继续系要抗争紧嘅，喺度奋斗紧嘅。 而家网上唔系已经系起咗个众筹去支援啦。邓生呢件事，不过好似仲未成功。 系啦，冇错。咁咧，其实咧，我哋强国新闻社 Facebook page 咧、都曾经 share 过呢个众筹嘅。 不过好多人就质疑啦，即系话邓生呢个经历究竟系真系假啦，同埋就好多呢个怀疑呢、這个有冇一件咁嘅事啦。咁 所以多啲人去报道，即系啲人觉得可信性就高啲咯。 系、 同埋啲人系唔知呢件事嘅，咁所以我都相信，我虽然未睇，我相信一周刊报道好简单嘅啫、即系只要将个故事讲翻出嚟，咁跟住大家觉得系 O K 嘅，值得帮嘅，咁咪去帮咯。我记得我哋上次个节目讲完之后咧，我哋有少少去 follow 下啦。咁阿邓生佢都即系几有风骨嘅，我真系谂唔明点解佢话嗰阵时佢话佢不断有留言，佢系间中会讲话，大家唔好问我几多钱啦，我唔系要钱啦，我唔系要人哋大家咁样去帮我，但系要我要大家关注呢件事咋咁样。咁所以我係愿意相信，即係佢应该唔会係一个骗局，唔使做咁样先呃你20万咋喎。 係。 咁你每人捐100蚊，咁讲緊係2000个人已经够啦。 係。 同埋正如阿邓生呢喺自己度 Facebook 都有讲话，喂如果佢连谢伟俊又呃到，咁多个议员又呃到，英国领事馆又呃到，咁多人呃到呢，阿邓生其实都几犀利㗎。 係。 咁就唔使 呃佢20万啦。係呀佢个 Facebook page 你会容易运营㗎。容易运作㗎。几多嘢要喺上面写呀。 系咯，同埋的确邓生咧，即系呢个都相信都无差噶啦，就系仲喺菲律宾嘅监狱度嘅，系啦，咁 衰啲讲句，唔好听讲句，如果佢真系咁叻，呃到咁多人嘅，咁佢唔使十几年仲喺嗰个监狱入边啦，咁样。 其实邓生咧，邓龙威先生呢件事件咧，即系孰真孰假好啦。即系我觉得可以带出有两件事系我哋值得去反思嘅。第一件事就系坦引言所提及过啦，就系、是、呢个嘅去菲律宾旅行嘅呢、這个、一个安全问题啦。因为除咗邓龙威先生之外啦，再之前嘅即系彭定康年代嘅。一个 欧永祥 啦，欧永祥啦，咁再最近期嘅有几个渔民啦， 长洲渔民 系啦，几个渔民啦，即系基本上你就会。点讲呢，因为实在太腐败嘅一个体制同埋一个社会。 睇到治安麻麻咁样。 係，所以就奉劝大家，即係当然啦，唔知菲律宾旅游局会唔会暗杀我哋呀、啊。但係即係希望大家去反思，即係呢个世界咁多安全嘅地方有冇需要去菲律宾旅行囉。 咁多国家应该我就觉得唔应该。 我諗而家中国嘅排名强国嘅排名安全排名应该会好过菲律宾嘅。 再加上我哋外国呢相信係好安全嘅返强国。 係啦。呢个系第一个。值得大家听众去反思的其中一个题目啦。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当其时欧永祥事件和邓龙威先生的事件的一个 对比。欧永祥先生呢，当其时即是首先我们先不评论两件事是孰真孰假都好啦。但你会见到当其时的港英政府是很主动去协助欧永祥来回来香港。而最后亦都成功了的。 是。 但邓龙威先生呢，看回他的 Facebook 的分享呢，亦都说现在的梁振英特首啦 ,689 啦，只不过用一些很官方的答案去推翻他啊，或者去敷衍他。都冇一啲议员或者政府去进行一个好积极嘅研究，冇，即系大家可以真系去理解一下，究竟回归前、回归后，我哋嘅人身安全或者我哋出国，我哋攞住呢个所谓香港人呢个身份嘅一个对比， 系因为咧，其实咧，即系我哋强国生还者咧，本质上系非常之爱国同爱港嘅，咁但系咧，我哋有时都会反思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即系我哋爱呢个地方，即系我哋爱呢个政府咁先算啦。咁呢个政府其实个功用其中一个主要嘅功能，咁就系要保护当地居民或者我哋中国籍嘅，你保护中即系中国政府就有责任去保护中国籍，或者香港政府有责任去保护香港人。 简直讲都嫌沉气啊！ 系啊，系咯、啊， 即系应该正常个政策。 系咯、啊，系咯、啊，正常正常。咁我唔系我交税嚟把鬼咩？我想呢个句系啊。咁呢、這个即系我觉得喺呢个基本上个政府唔系话道唔道义责任，直情系佢基本上佢 basic 嘅责任嚟，系一个政府系。 呢个咧，即系我自己乱谂啊，会唔会就系一个中国人同埋西方人嘅价值观嘅其中一个好大分别咧？嗱，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其实大家其实由细到大睇好多英雄片噶，咁咧你有冇发觉咧？鬼佬嘅英雄片咧，好多时候咧系自己去为咗去保护屋企人，去点样去努力啊，或者去牺牲一啲嘅自己嘅利益啊，或者牺牲一啲外来人，但系佢点都要保护佢自己嘅屋企人或者朋友。 系， 但系中国嘅英雄红片咧，系放弃自己嘅亲朋戚友去保卫大家 国家， 系啦系啦，即系会唔会你有冇一个咁嘅感觉咧？ 都唔系嘅，呢啲片啫， 片啫，同埋咧，反而我会觉得咧，即系我哋中国人传统嚟讲都。其实有少少国家自扫门前雪，系啦，咁基本上 唔关我事嘅，仔唔好睇啦，快啦，快翻去啦， 幕后惹事啦，各种即系就算嗰件事系即系有个人喺条街边夺亲咁啊，你冇 搞咁多嘢啦， 中国人注重家庭嘅，咁首先就保护咗自己家庭先，咁你唔好搞咁多嘢咧，通常就即系保护自己嗰个 family 嘅， 系， 咁跟住出边点样就最好唔好关自己事啦，呢个都系嘅，但呢个好复杂啦，呢个讲到好多背后 嘅问题，好哲理嘅问题啦，咁啊唔好喺度讨论啦。 系咯，咁我哋就继续之后继续关心阿邓生呢个 case 啦，咁同埋即系我哋即系都会有啲乜嘢，即系睇到啲咩新嘢，咁都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咁样。 最后喺度呼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可以睇翻邓龙威先生喺 Facebook search 邓龙威就得噶啦。 系啦，如果唔知道你讲紧乜嘢， 就或者可以 search 我哋都得，强国生还者都得，可以有条 link 入翻去嘅。 系啦，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独立嘅事件啦。咁其实喺呢啲咁嘅事件之中咧，即系佢当年呢件事件有好多错综复杂嘅地方，但我哋其实对所有呢啲社会议题应该多啲。 啲去关注，多啲去知下发生咩事，咁大家咪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嘅立场咯。 嗯，其实讲下知多啲发生咩事咧，咁啊翻翻转头啦，我哋今集其中一个主要嘅 topic 咧，都系想讲下呢、這个强国嘅足球啊。 系啊，我想讲恒大，因为咧嚟紧我哋东方。即系上个礼拜我哋都有睇嗰个杰志嘅比赛啦，咁嗰个争少少，但系东方咧嚟紧就系会同恒大咧就系同一个小组入边咧喺亚洲冠军球会杯嗰度争夺呢、這个 出线资格啦。 咁系讲紧好快就22号咧，东方就要作客恒大啦。 3月22号， 嚟紧22啊。 啊！就2月22日 系啊，东方作恒大噶啦。 咦，就好快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OK。 咁咧，上次咧，我去咗恒大个主场咧，即系大概讲紧系新年前啊，即系讲紧系后年嘅时候啦。 立比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立比主动同你握手同埋， 系啊，系啊。立比 同你 立比同我 selfie 啊嘛，系啊。立比喺佢嘅 Twitter 嗰度讲话，终于见到 MJ 啦。 立比冇揾你签名咩？ 我冇理佢。 OK。 咁系我睇，因为有睇开，即系我唔知听众或者两位可能而家好少睇本地波，我哋有睇开英超啦，可能睇直播啦，咁睇过一啲外队嚟访港嘅比赛啦，恒大喺现场踢出嚟嗰个水准咧，我觉得系真系喺我现场见过嚟讲系好高噶啦，即系啲外队访港佢都系 hea 踢噶嘛，都唔会有咁高水准噶嘛，咁恒大个水准我觉得系高噶。 我都现场睇过大埔咗两个礼拜。 系咩？系我跑步嘅时候唔小心入咗去。 唔系我屋企对面就大埔主场啊， 即系开 channel 睇嘅你。 睇高潮咋嘛？ 我唔系入场睇我。 咁你觉得点样咧？闷咗自己屋企打 FIFA。 我觉得有时喺修顿睇波好睇啲。 冇办法嘅，因为睇惯咗啲直播咧，嗰个水准唔同啊，个节奏啊，嗰个速度，嗰个实力完全都唔同。但系因为我哋曾经即系都见证过香港波叫做发达辉煌嘅年代，即系 八九十年代 未去到精通嗰啲啊，即系快通好易通嗰啲咧，而家佢讲波嘅话，郑少聪嗰啲咧，咁嗰啲系香港波系好睇噶嘛嗰阵时，咁而家都想支持一下。其实嗰阵时譬如话东亚运咧，香港嗰个攞东亚运嗰阵时，最多香港人关注噶啦， 系啊，仲系曾荫权做特首，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嗰阵时香港波曾经有个叫做小阳春噶嘛，咁去到而家咧，即系呢班人啊，去到而家其实仲喺度好大影响力嘅。譬如嚟紧东方对恒大咧，就有英雄辉啦，再遇上郑智啦， Go。 好睇啊！我睇下佢两个吓，究竟会喺场上面又会有啲咩火花出嚟？ 但其实咧，自从咧，即系广州恒大呢队球队咧，即系所谓发咗达之后啦，吓，即系中超啊，慢慢多球星啊，多劲人之后咧，我记得有一年就系立比教恒大嘅时候啦，嗰阵时真系立比教恒大啦，咁啱啱佢第一次教恒大，咁咧啱啱我睇直播嘅啫，我又冇嗰阵时冇上广州睇波嘅，咁就我都几令我印象深刻，即系我会因为以前我其实间唔中我会睇下啲中超啊，或者再耐啲夹，比如我耐唔耐我间唔中 系啊系啊系，百期足球博士， 但系我唔系又唔好话博士，咁嗰阵时就即系感觉系成班真系成班烂仔踢波嘅，即系你唔知佢踢乜 嘅，好多年前啦系嘛， 其实恒大之前系讲几年前嘅啫， 即系你讲紧你睇嗰场直播系几年前， 几年前嘅啫，其实。 都应该好近期 嘅。咁，但系自从咧，即系可能立比入主恒大作为一个开始咧，跟住我都几印象深刻，尤其是佢打亚冠嘅时候，会真系有嗰个咩嘅，有个 form 嘅，所谓即系有系啦，即系有个默契啊，同埋对波真系好有队形嘅，咁即系同埋佢成，即系你见到。呢队足球即系呢队波系有战术啊， 系 即系唔同以前嘅战术咧，就球会骑掉个波，跟住涌下 三个鬼佬位打前锋咁，跟住系咁追啊，咁追咁样咯。 但系其实恒大嗰阵时就系有 conquer 嘅年代，有孔卡年代咧，都系靠三个鬼佬喺前边嘅。但系咧，你见到佢后边佢嗰个组织啊，或者嗰个纪律咧，其实同以前甲 A 年代争，或者中超啱啱成立头一两年。嘅中超球队差好远嘅， 我可以咁讲，直头好过而家嘅中国国家队。 咁始终有鬼佬喺度咧，会唔会系真系好啲？ 一定好好多。譬如咧，而家恒大咧有个大家比较可能熟悉啲嘅名字啊，宝莲奴咧，咁佢喺中场嗰度啊嘛。咁有时人哋逼得好紧啊嗰啲咧，咁你只要交到波俾阿宝莲奴咧，咁佢做一个突破啊，或者系串联嘅角色，已经系即系大师级噶。如果冇踢开波嘅观众，可能就冇咁体会咁深刻。有踢开波嘅朋友，好似我啊呢啲咁样 一睇佢，哇，其实好似好简单嘅动作，佢就系一传交咗波俾佢就传出去，但系已经系破解晒人哋对方可能好好积极嘅一个高位紧逼咁。 系系系。所以咧嗱，你唔好话我泼冷水，即系嚟紧东方对恒大咧，即系喺我个心态或者我个角度咧。系即系香港球员咧，都要有机会面对呢啲咁嘅球员， 好好事嚟噶。 系啦，即系你要赢甚至和咧，基本上机会如果咁样称咧，机会系微啲嘅。 实力上就超微噶啦， 咁睇下用斗志可唔可以搭救咯。 系啦，实力上就真系好微，总人哋主场。 咁但系即系如果就算最后输都好咧，我觉得即系面对下啲咩宝莲奴啊呢啲咩球员咧，都系一件好事嚟。 系，同埋咧，你始终唔系嗰啲外队邀请赛啊，真系一个有竞争意味比赛咧。 系， 大家出嚟。 真系打真军 嘅，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嗰个咁样之下面对嘅宝莲奴，同平时你面对嘅外围球星六条烟访港嗰啲嘅球星系完全两回事。 系啊，你睇下，即系你睇下东方班后卫点样去处理啊？即信马天尼斯都过瘾啊！我想讲，系啊。 其实咧。呢几年咧，即系引证咗呢个国内咧嘅中超嘅勃起啊，真系大手抌钱去买卖球员啦、啊。 系、哦， 你可以睇到好疯狂、 啊。其实咧，你哋记唔记得嗰阵时以前J League咧，咪有一个辉煌嘅时期嘅邓家嗰阵时、 啊？ 你觉得嗰阵时嘅 J League 辉煌啲，定系而家嘅恒大，而家嘅中超？ 如果你话大耍金钱，就一定系而家比当时 多。同埋论个轰动程度都依家强，嗰阵时 J League 好多。 系咪啊？嗰阵时都有邓家同李光立。 但系 J League 嗰阵只不过系买。一啲已经系 过气球星， 都末年嘅啦，已经 即系球星，即系佢有啲大球星嗰阵时，例如薛高啊、史道高， 都35、36， 但系嗰阵时35、36有当大嘅，比较当邓家系比较当大嗰阵时，李安纳度、 森派奥啊， 李安纳度唔系迪卡比奥啊，巴西李安纳度都系比较当大嘅， 系啊系啊， 系咁系有嘅，但系相对嚟讲就冇依家中超咁疯狂，啲甚至咧侯克咧，其实佢系喺 J League 成名嘅。 哦， 系啊，好啦，所以 跟住最去咗俄罗斯，再由俄罗斯又而家嚟咗中超啊嘛。 先去波图先嘅佢，佢打波图，跟住再波图再进一步成名， 吓， 跟住先再去高阶去俄罗斯嘅，后刻系咁嘅，跟住最后去中超咁嘅样， 吓， 咁啊算 J D 都叫做有个收成期噶啦，可以衍生到一啲球星出嚟。 系啊，佢衍生咗好多唔同球星，但系依家其实佢哋嗰个 mindset 或者成个态度系有少少唔同嘅，相对即系佢哋最啱啱成立嘅时候，依、這个咧一阵间可以再讲。咁咧嗱，我哋咧成日讲啦，我哋其实之前咧，我哋强国生还者咧都唔多唔少有提过一下啲。中超嘅发展啊，买咗咩劲球员啊，咩奥斯卡啊，丹丹巴啊，侯克啊，谢云奴呢班友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哋咧成日我哋冇睇一样嘢，中国球员我哋冇乜点睇，好得意。我哋讲两三次咧， 唔系啊，我哋成日睇郑智噶， 我哋咪净系睇郑智，同埋咧， 张莫斯咯。 你唔好话我哋，基本上咧，你就算喺即系上网见到一啲回体啊，无论中外回体都好。讲中超 是， 但系又唔讲中国球员嘅，好少嘅。 球员曾经有一轮咧，都好耐之前啊，讲紧2008年啊，系咪啊？即系嗰阵世界杯咧，中国入咗世界杯，我唔系啊，02添啊， 02啦， 系啦。咁跟住佢哋有过一啲叫做小阳春啦，又系即系有一扎中国球员外流嘅，系啦。咁嗰阵时就会稍微留意少少咯，孙继海啊，范子毅啊。李铁啊，李伟峰啊，呢啲就叫做留意咗噶啦。 孙继海应该系如果系呢个即系外派球员嚟讲咧，即系出面揾食， 最高薪 系最高系最高。而家仲踢紧好似 系咩？ 我早一年定两年仲见到佢喺贵州人和， 佢贵州人和系，但系佢系一个助教兼一个球员嚟嘅。 即系得闲咁样见到赢紧5-6球就落场，或者输紧5-6球。 确实系唔同嘅，因为我记得呢啲年代都睇过一啲中国队嘅比赛咧，即系有孙继海。海喺度咧，佢虽然可能系打个左闸或者打个左翼咁样咧，嗰、那个出嚟个水准就系唔同噶啦。 系啦，咁我哋讲远少少先啦。嗱，即如果讲华人啦，冇讲中国又好，香港又好，台湾系台湾冇乜足球员啦，系啦。跟住外流球员咧，其实最早嗰批人咧，其实好多都香港人嚟嘅，因为嗰阵时即系你。地中国你未开放，咁所以其实佢哋出国就好好高难度嘅。咁好多时咧，真正系叫做比较早期啊，我讲紧早期，讲紧可能50-60年代、60-70年代，系啦， 即系时代咯， 上二啊， 就系时代，即系啦。啱啱阿 Vin 又提过就系时代啦， 黑池啊嘛， 系去黑池。咁即系当然嗰阵时我系未出世噶啦，系啦。咁但系即系我睇翻啲记录咧。其实都出场时间系好有限嘅，系啦，咁都即系虽然黑池到依家都仲记得张志岱呢个人嘅，即系有一啲即系。 即系佢算一个 记录啦， 记录咁样样啦，咁样样。 我记得近嚟睇过一篇报道，话佢翻去黑池受到好大嘅尊敬咁样。 系啊，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好得意，跟住我睇翻啲记录咧，佢喺黑池嘅出场机会唔系好多嘅啫。 但 系 小华人啊嘛，即系一个特别角色嚟嘅。 系啊， 你就算摆喺今时今日更加轰动添啊！你话如果有个 突然间有一个八旗咁喺唔好话黑池啊，你话喺啲咩印度联赛度打正选咁，你都好轰动噶啦，可以即系离开香港去一个地方度做一个正选球员，其实好少 系啦。跟住再跟住咧，我又冇乜点听见又话有啲即系华人啦嘅球员外流。直到咧嗰阵时山道士咧都差啲去到嘅， 系啊， 系嗰时山道士系 断脚啫嘛， 系啦，系断脚。本身系话荷兰荷甲有啲球队针紧佢嘅，即系90年代初嘅时候。咁但系 郑少聪咯，郑少聪佢系好似系哥斯达黎加嘅青年军啊嘛，好似 系哥。郑少聪佢就唔系外流，佢本身系哥斯达黎加人， 系啦， 反而调翻转佢后屘嚟香港， 但都算系华人啦。即系如果佢我觉得嗰阵时睇佢踢我唔记得佢踢东方，好踢过东方，踢过法通，踢过南华咁样啦，佢当时表现出嚟嗰种水准都系高过香港好多嘅前锋噶啦，即系同阿威伦系 冇 错 冇 错， 系完全唔同级数。 只要讲为系香港嗰个培训或者一个青训咧，真系做得好差。 足球空间啊，系啊， 系你球场都已经又融融烂烂咁啊，好似我哋前日踢嗰个球场咁样，已经 好噶啦， 即系好差咯，真系好差咯。 跑马地嗰啲球场仲系变咗泥地咁添啦。咁郑少聪呢啲，我觉得佢系有机会可以喺嗰啲可能系我自己觉得啦吓，西越啊嗰啲可能系踢到噶，我觉得。 有人评估佢嘅水平就差唔多，嗱即系香港人就好中意用英格兰联赛去衡量嘅，咁就话佢系应该英甲嘅水平度，嗰阵时都 OK 噶啦。 当时有冇英冠先？ 嗰阵时候英超 就系 英甲 咁啊， 即系英国嘅第三组别， 第三组别联赛左右。嗰阵时有人即系乱噏啦，咁佢冇踢过，冇人知啊咁样。咁因为其实咧，当年嘅香港球坛，你就算系你谈不是为例，咁其实佢都系喺英格兰。打啲好低级嘅联赛，跟住嚟 到香港就变咗神啦，变神啦， 变神锋咁样。咁咧嗱，咁香港嘅球员咧就所谓系即系有机会出国，就系即系第一浸就系我头先提过呢啲名啦。 系 咁，我哋又讲翻即系我哋强国嘅球员咧，强国球员咧，以前咧有我唔知道你有冇 最早系咪就系范志毅噶啦？ 唔系有个球员叫古广明 吓， 古广明以前喺打省港杯入好多波嘅，即系80、90年代嘅时候，系啊，即系佢系广东人嚟嘅。真系广东人，佢去过西德一啲球队踢波，唔系拜仁，唔系多蒙特，唔知咩嚟嗰队波， 仲系西德嘅，即系 嗰阵时仲系西德80年代嚟嘅， 系 黑白嗰啲人物嚟嘅， 唔系80年代，都系彩色嘅，系啦，咁就有去西德踢过波，咁当然出场机会普通啦咁样，咁跟住就冇再 普通嘅意思系一季有两分钟嘅时间出场， 几多分钟我唔知啦，咁因为嗰阵时。足球啲统计冇依家咁精密， 系 咁所以基本上都，但系总之出场机会都不多噶啦。咁你其实喺嗰个年代，就算去到90年代头，我拉远少少讲，你三浦之良即系日本 啊，系啊，日本三浦之良， 佢打二甲佢都系踢过两场到啫嘛。跟住佢出场机会，跟住都冇乜机会出场。 但系而家每踢一场，每有一球都破紧世界纪录。 系啊，三浦之良仲踢紧， 49岁定50岁嘅高龄。 呢一方面就日本一定赢晒我哋啦。日本大把球星出过去都系正常球员咯。 最早批嘅咪日本嚟讲啊，就三浦之良嘅中田英秀咯。 跟住而家去到 去到好多咯， 好多啦，依家好多嘅 正常球员啦，已 康达、本田圭佑咯， 系啊，咁咧，咁跟住咧，其实咧，真正啲欧洲球会所谓，即系通常我哋外流咧，暂时讲欧洲球会先啦，因为欧洲足球始终都系即系水平比较高咁样样。咁咧好嗰个大潮嘅所谓，即系嗰个最多人去出国个年代系几时开始咧？应该就90年代中左右开始， 系 因为就系好多欧洲球会咧。就系因为买完啲日本球员啦，即系例如中田， 以为哇好嘢， 喂好嘢，啲平靓正咩？嗰阵时中田英寿去打二甲， 佢老贾 买佢系讲紧200万英镑到啫嘛， 抵到烂啊， 系抵到烂，跟住卖翻俾罗马，卖成几千万英镑，咁跟住啲平靓正，跟住咧。啲好多歐洲球會嘅 mindset 就覺得，咦，日本 OK， 咁中國都唔會差到去邊，咁跟住咧就買咗一批，即係就買咗一批中國即係不同嘅球會啦，又未必似貨嘅，有啲其實有啲表現嘅， 邊個例如咧？例如邊個？ 邵佳一啦， 范志毅都係嗰個年代過去咯，楊神啦。 吓，杨神咧同埋阿 MJ 降少加一咯， 系啊，德月嘅水准系有嘅， 系啊，咁即系例如讲紧话你杨神，基本上佢系法兰克福，即系德甲嘅法兰克福，其实佢都系有波入噶，即系佢一个正选边缘嘅球员，系啦，咁当然即系法兰克福当年嘅水准，后屘佢转咗去圣保利，即系都系德甲球队啦。都是一些中下游的球队，咁但是即间唔中有出下场嘅。 系、 但注意当年踢边一队啊？系 水晶宫咯， 水晶宫。 嗰阵时其实算是好噶啦，即系算是好似睇到香港，唔系唔系香港，中国嘅球员咧， 系、 好似系有种以前好似跟随住以前日本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轨迹咁样啦。 系 咁啊，可以以后喺世界度争霸啦。但系而家好似反而退步咗，而家已经少咗。 系、咯，咁你仲有孙继海咧？孙继海直情头先阿 Vin 你。讲直情，佢系即系中国球员嘅典范啦，即 系 留洋嘅人嚟讲，即系基本上去你打曼城，打到曼城有正选踢， 系必然正选嚟嘅， 正系啦，即系最似样就系佢噶啦， 就系当年嘅曼城啫，而家曼城就必然冇正选， 必然冇正选，依家当年曼城都系啲。下游 升班啫嘛， 下游球 队未有财团入钱啊嘛，入 啊 嘛， 系中下游球队咯。咁就算去到依家，你孙继海都系即系叫半个曼城名宿噶啦。依家 系，哇！不过呢啲有啲远啊。我咧睇紧近期少少咧，我哋有譬如话冬季转会窗咧，咁咪好期待好多大家各自捧嘅球会咧，都期待佢冬季转会大力买人啦。咁冬季十大转会咧，好多就同中超有关嘅。咁但系咧有个球员咧，管原嚟十大转会入边咧有个球员系中国人嚟嘅。佢叫做张呈栋啊，呢个系一个近期啲嘅名字啦，识唔识啊？你哋 唔识？咦，张呈栋佢国内转会啫，系咪？ 佢国内转会，咁但系原来其实佢系一个叫做近期啲外流过西甲华力简奴嘅球员嚟嘅。 系 咁啊，听说啦，好多嘅欧洲球会都仲有对佢有兴趣嘅。咁所以国内转会咧，由北京国安转过去河北华夏幸福啊，都使咗2000万欧元。 因为张呈栋咧，佢有打西甲嘅时候咧，即系都系一个。即系间唔中会可以换下入嚟嘅后备嚟嘅， 间唔中 轮换，即系佢唔算轮换，轮换就系、是、即系佢有时会做正选啊嘛。 哦 okay、 但张程度系冇正选打嘅、 后备轮换， 系啦，后备轮换嚟嘅张程度就 系、 是、系啦，咁就 佢系边一队话？ 华力简，华力简， 唔系华力简奴， 系啊， 而家、 okay、 就河北华夏幸福咯， 系啦，河北华夏幸福好有钱啦、啊，依家 2000万镑咧，或者我哋有啲听众唔系呢个足球爱好者咧，其实2000万欧元可以买到咩人咧？或者有啲比较典范，等我哋听众可以。 好多人、啊、 可以有啲 picture 啊， 譬如买到位数啦，买到 再出名啲啊，而家系苏亚雷斯买唔到啦， 不可能苏亚雷斯买 美斯啊、斯仔呢啲都唔得啦。 我谂曼联嘅白兰斯嗰啲都可能买到噶啦， 吓2000万镑， 系啊， 2000万镑应该、 差唔多噶啦。 你嗰阵时AC 米兰买啊，依家佢有个后防新星叫新尼士达嘅，咁佢叫罗马洛尼。咁佢早两年佢买返嚟嗰阵时都係约莫呢啲价钱咁 样。 係啊，即係佢但係嗰个系叫意大利啲后防希望嚟嘅。 係。咁呢个 系咯。 系咯。呢啲送埋叉烧饭都冇人要啦。 你啦。利物浦嗰啲更加买到啦。嗰只后防胜利后防买晒啊。 係啦，我哋再讲返呢嗰段即係最多中国球员出外出洋嗰段时间先。出洋咪出洋上啦。即係出咗外国踢波啊。即係讲緊话即係孙继海范志毅嗰集，仲有咧，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李铁， 有李铁记得爱华顿啊嘛， 系李铁咧，因为嗰阵时就食住咧中国队入世界杯决赛周个势，咁咧咁样李铁咧就被好多。传媒吹捧啦，大部分中国传媒啦， 中国你中国坚尼啊嘛， 系啦，中国坚尼，啱啱我正想讲咗咩啦， 我记得 坚尼，中国坚尼， 中国坚尼， 呢个绝对系咩啦？好明显系个赞助商，即系一定系有赞助商因素啦。赞助商系中国嘅咩嚟噶嘛？ 佢我记得李铁喺爱华顿咧，系有一段短时间系有正选踢噶， 有，但系你睇佢喺场上嘅水准就觉得。真系掹掹紧， 佢真系掹掹紧，佢的确系 即系味道太差嘅。 佢嗰阵时同阿李伟峰咧一齐去爱华顿，我记得。 李伟峰好似一场都冇出过， 因为李伟峰一场都冇出过。因为咧嗰阵时就传闻就系讲紧话咧，爱华顿其实系真系有少少想买李铁嘅。咁但系你买咗李铁咧，要带埋李伟峰一齐过去， 即系养狗仔一样，养两只，如果唔系惊系水土不服会死。 套餐嚟嘅， 系 啊。 OK， 系啊，咁所以咧，但系咧，李铁咧就去到嗰边咧，就佢作为一个防守中场啦，亦都唔够硬，即系佢唔够硬朗嘅，即系被当时个传媒英国嘅嗰边批评佢唔够硬朗， 肯定唔系英超级咯。 系啊，同埋佢本身亦都唔够足够嘅创造力同技术嘅。咁虽然佢有中国坚尼呢个名，咁同坚尼嘅级数真系差好远嘅。 系系啦，事后喺国家队都证明咗。都唔觉佢， 但系而家利铁好似就做咗呢个国足嘅助教，有时睇一啲国足嘅比赛，你见到佢喺隔篱， 唔出奇， 系啊，可能主要做翻译嘅工作咯。 都始终见过世面咯，咁你始终喺英超嗰度都获益良多嘅，一定 系啊。咁头先 MJ 提过嘅邵佳一啦，就系嗰段时间啦，咁佢直情系160慕尼黑嗰阵时嗰个升班英雄嚟嘅， 系啊， 系啊，咁基本上 而家去咗边咧？ 哇！佢真系佢休应该退咗，但系去咗边我真系无从知 晓。佢系我见过中国球员之中，即系真系似一个翼咯，一个左翼咯。咁我一轮好中意打玉成足球咧，都会用佢， 都会骂佢， 都会用佢做主力球员添啊。 仲有比较经典啲，想用多少少时间讲嘅就系董卓咯， 董卓 系啊，董方卓咯， 系咯。咁嗱，有关董卓呢啲咁嘅三国志嘢咧，我哋下一节再讲啦吓。 OK， 系啦，系啦 ，OK。